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了，到了呢個時候咧，又到了月餅的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是、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了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米神的貢獻，就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這個包汁。会海参系普通海参，系辽参嘅，有钉咁大条嘅辽参，花胶北乌鹅掌，我哋嘅食品工厂研制已久，原隻脆皮 BB 猪，每买十盒月饼送一隻呢只猪，仲系咧你指定嘅时间送去，喂，不过你要预早 book 时间，呢、这个基本上系限量版嚟嘅，呢几样咧，我哋都系预备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呢？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呢個禮拜咧，喂，我哋要即係聽下租身呼籲啊，咁因為我哋而家咧。我哋就義工啊，其實都唔算太義工嘅，即係我哋推咪咧，咁我哋係缺人啦呢排就，咁啊聽租身呼籲，咁我哋就呢排係招請推咪咁樣樣，招請義工。如果大家對網台工作啊有興趣嘅話咧，咁啊即係可以 PM 我啦，或者 PM 租身啦，就積極報名啦咁樣樣。咁啊係啦，咁啊講到呢度啦。咁啊嗱，今個禮拜咧，其實哇，你即係諗。節目嘅題材咧都幾頭痕嘅，其實今個禮拜 多到你揀唔到。 我唔係有啲嘢咧就不斷咁樣湧現，比如就係你講梁振英啊、梁家毅啊，或者你講嗰啲咩沉降啊，日日都有新聞嘅。但係我即係、就是、我覺得即係呢啲講呢啲嘢咧已經係好 Q 悶啊，係嘛？即、就、係、是、你又好壓抑啊。咁但係咧，即係你嗱，雖然呢啲係好重要。咁但係咧，即係你開始發覺咧，即係嗰啲你如果睇新聞啊呢啲咁嘅點擊率咧，開始冇人理啦，其實係。咁我見到近日嚇、啊，即係有一篇新聞啊，零舍火爆喎、 啊。未講呢段新聞之前咧，我終於理解到啊，終於明白到咧，亦都接受咧，香港人咧對於呢一個中美貿易戰咧，絕大部分啊喺網上世界嘅人咧係咁 happy 啊。我終於我唯一 adopt 咗個觀點咧，就即係細良嗰日同我做節目嗰陣時候嘅講法就話、是：我哋俾佢恰得咁緊要，而家有條有唔理佢係咩人，唔理佢係咩道理，總之打你兩下咧就覺得好過癮。 你終於 get 到 咧？其實我係 get 唔到嘅，即係我係 get 唔到。不過我表明我 adopt 咗你呢個觀點，即係我明白你有呢個咁嘅諗法，我亦都理解呢個諗法，但唔代表我接受。一啲咁戇居嘅即係處理問題嘅方法，或者去理解個問題嘅方法啫嚇。 不呢個我哋留翻第三節講啦。 啊，留翻第三節 係啦。 我以為阿柳 Sir 喺度。 唔好咁講。 我哋講即 係頭先嗰次講咗好多啦， 輕鬆少少嘅話題啊。柳 Sir 喺度 講埋 我哋講下即係點樣教仔或者點樣教女嘅問題啦嚇，即係點解無端端講呢樣嘢咧？ 今日禮拜嚇，我 喂我唔識講喎，曹總 係咩？即係冇所謂啦，你試下幻想下啦嚇，即係我你又話 你都唔係你想領養，唔係喎，你都係專業人士喎，唔係咁幻想教你只貓咯， 係啦， 你點樣去教只貓？ 嗱，因為咧咁， 唔係我教只貓就或者狗都好簡單嘅，有時奏效，有時唔奏效 呢啲。 咁你會攞到好多食物去獎勵只貓？ 嗱，我。Exactly 咧就係用你呢個講法，不過我哋僆仔嘅時候咧就讀呢個 psychology，、有一課咧就叫 theory of learning， 咁咧佢就用一隻馬騮，俾蘋果或者係俾一個即係棒係嘛 carrot or stick 嘛，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即係你俾我哋所謂嘅嗱理論啲就叫 positive reinforcement，、啊你做得好啊曹總咁，屌咁你就知即係大鑊㗎啦，即係。骂你嘅时候就即系唔鼓励你做呢样嘢，咁佢就会慢慢咧就喺佢嗰个嘅世界里边咧就形成边一样嘢系对同埋错嗰个分别咯。 咁啊，即系主要咧就是、我见到吓呢、這个礼拜有 你咁有兴趣咧对呢个 theory， 唔系 佢想谂下点样教仔啊？ 有两位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咧，就非即系变咗一个新闻嘅火爆人物吓、啊。一位咧就是、其实就系之前咧就荣总即系、就是、荣总一哥之子啦，吴恩健啦吓。咁啊，另一位咧。就係其實阿吳明阿劉明偉啦嚇、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係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呢一個環志業嚇，即係而家做咗主席噶啦，係嘛？而家擔正咗啦，係嘛？ 冇錯， 冇錯， 係啊，擔正 冇錯 啦，老豆退休。 咁好啦，嗱，因為咧，我唔知呢排啊，即係我哋講下劉明偉先啦，即係因為佢呢排咧又多咗一個，即係除咗呢個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咧，佢而家多咗個頭銜啊， 咩料啊？ 叫做呢個投胎界 KOL 啊。咁咧，如果咧，即系你香港要，即系你工人组别开多个位嘅话咧，即系渔农界唔使啦，即系开多个投胎界啦，系咪？即系反正咧，我觉得都冇乜分别噶啦。其实而家香港越嚟越咧，即系叫做系，即系越嚟越封建啊嘛，吓、啊，即系你叫做系要靠副干啊嘛，系嘛？即系你都话啦，唉、哎，即系如果你见到个将来吓个、啊、社会越嚟越烂嘅话，喂，咁你生个仔嚟做乜？系嘛？你唔系富二代冇意义，系咪？咁好啦。即系刘明伟咧，我见佢即系喺呢一个即系港台啦，港台揾咗佢，即系有个节目叫讲钱讲呢啲咁嘅个节目啦，咁就揾咗佢，即系喺度分享下，即系我唔知系咪叫理财之道，即系咧佢即系，我觉得好惨啊！嗱，其实佢都四十几岁人啦，系嘛，咁佢令到自己吓、啊，即系非常之即系津津有味嘅呢一个，即系或者系即系值得一谈嘅呢个理财之道咧，原来竟然系佢十岁嘅时候咧，收到一封利是，收到一封生日利是，就喺公民袋收埋嘅，咁就系10万蚊现金嘅生日利是。咁、好啦，嗱，即系我觉得今次大镬啦。嗱，你对于刘明伟呢一种 standard 嘅人嚟讲咧，其实。嗱，你啲咁嘅新聞，你咁樣分享出嚟啦，其實兩面不討好喎。第一，即係如果你話富豪界嚟講唔討好，哇啲十萬咁少㗎，你唔好攞嚟講啦。 唔少啦，1990年嘅十萬。 係喎，嗱，因為原來咧嗰陣時話咧，即係有好多人話佢戇鳩啦，係嘛？即係哇，你10万蚊，你竟然攞嚟日日數錢，然之後咧就擺喺銀行嗰度咁戇誇嘅，點解你唔攞嚟做首期咧？點解你唔攞嚟去買55手匯豐咧？如果你攞嚟買55手匯豐嘅話，而家會係咩狀況咧？ 唔係嗰160幾歲先嗰陣時， 十歲啊，90年啊， 十歲90年， 2000幾蚊一手嘅咋嗰陣時係， 四個半一手， 嚇、啊、4.5一手啊，咁 Q 大鑊啊，咁啊喂， 唔係4.5股價，一手400股， 唔係總之就有人同佢計過22手啦， 係啊，五十五手， 五十五手，你估係咩？你估係咩情況啦？ 160万咯，而家 都唔止一層樓啦，係嘛？ 未計利息㗎，其實唔止， 係你仲未計利息啊，真係。 唔係佢篩呢個例子出嚟做咩啫？第一就係、是、我諗全香港10個人裏面都冇0.1個能夠收到一張10万蚊嘅利是，仲係現金。 係 呢個第一個問題我諗到。第二就係、是、我都覺得奇怪，點解老豆會攞沓公民袋俾現金嘅？好似黑社會即係叫你去劈友咁樣嘅咧？點解唔係俾張支票咧？嗱，如果你要測試嘅細路。究竟佢咪 cash in 呢張支票？ 啊、 不過可能嗰陣時候未開到户口啊嘛，冇理由啊！我僆仔嗰時候都開到户口，有啲兒童户口噶嘛，教大家儲蓄噶嘛。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屋企樓下渣打銀行， 渣打恒生嗰啲啦， 就有隻鴨仔噶嘛，送俾我哋噶嘛，又諗住我哋每日即係抌 一蚊落去，又存 攞只鸭仔， 系啊，跟住成鸭仔推埋去呢个柜台度过瘾咁 啊，咁过瘾噶，原来 系啦，我又后生系咁嘅， 我同阿柳嘅年代， 我都有噶。 咁啊，即系佢而家分享咁嘅古仔啦。 唔系我唔知道你揾刘明伟，即系港台又戆居，即系第三 玩狗。 喂，你揾一个富二代含住金锁匙出世嘅人， 同佢讲理财， 理 财系冇意义嘅、哦。 唔系，但系潜意识反应有问题咯。嗱、我哋逐几个动机去諗啦。第一，刘联同点解要俾十万蚊呢个仔呢？ 是。 喂，今日佢有钱到。佢当然係希望个仔将来有佢自己嘅风范啦。咁、但係其实当1990年嘅时候，刘联同系咩呢？系古坛追击手嚟嘅。即係搵钱系非常之容易嘅人嚟嘅。 是。 佢俾十万蚊现金个仔，就想睇下个仔有冇呢个嘅潜力同埋哲学去做呢样嘢。 十岁点样嘅哲学啊？ 但係我有两个问题，有好戆居嘅发觉。第一个问题，如果十岁佢有同学有朋友，佢如应该攞啲钱出去威啊嘛，最少请同学食下嘢啊玩啊。喂，我日日包晒成屋成间学校嘅鱼蛋请同学食。 咪同埋呢第二样嘢呢，突然间俾你呢个引申出嚟谂起嘅呢，即係另一方面呢，就係、喂，你对你嘅仔嚟讲，无论即係真係由摇篮到坟墓啊，由你起身返学到即係教育，喂，你唔需要自给自足㗎喎，随时有司机送你返学。 係啊。 係咪有人送埋饭俾你，仲係好送嘅嘢。 未难，未遇到个困难。 喂，根本佢都冇需要用呢十万蚊。係 啊。 係冇意义㗎喎，对佢嚟讲。 所以个老豆可能同个阿妈就係想试下究竟佢点样会应用呢个十万蚊。 平时已经系想买咩玩具有咩玩具，想参加乜嘢嘅活动可以参加咩活动。要俾錢都唔需要你自己即係親手揞出嚟。 真正有錢嘅人係唔需要掂到錢嘅。 所以佢帶來一個煩惱啦，就係佢不停要攞出嚟數，佢話數咗半年，數完先係擠落銀行。 唔係啊，我知啊，但係你如果你話本身係好冇錢、好窮嘅僆仔嚟講，你見到錢梗係大喜過望，好珍惜啊，日日攞嚟數啦，唔想冇咗佢啦，係咪？咁但係佢本身係有錢㗎嘛， 佢反而驚， 係啊，即係 都係驚唔見到錢，你走去數喎。 我覺得 你驚唔見到錢就唔應該去數，就應該快快脆去入落銀行 啊！即係你 奇鬼怪怪， 佢未諗到點樣用啊嘛。 係由任何角度嚟講，你都覺得即係呢十萬銀啦，即係你對一個有錢仔嚟講啦，即係呢個不可思議嘅笑話。十万银喺今时今日我哋听入耳嘅概念系乜嘢呢？我即刻谂到啦，就系呢一个叫孔子和平奖啦。孔子和平奖又系十万蚊嘅啫嘛， 人仔 系啊。咁佢唔知揾赚嗰啲咩咸菜籽嗰啲咩咧，扎住喺度，然之后喂，连津巴布韦准统都唔敲啊！你真系几阴功啊，大佬啊！即系你，然之后你罗明伟攞出嚟讲。 唔系佢冇嘢讲啊！ 嗱，我系啦，呢个真系悲哀啦，其实。 但呢个就系一个悲哀，就系港台你揾嘅人选系错咗。 佢冇理财过，佢唯一理财就系呢件事。佢从来冇所抉择。 咁你数钱唔系理财啊嘛，大佬。 即系等于我哋年轻嘅时候，我哋想要买对波鞋，想要买个相机，我哋嘅理财就系要点样喺个零用钱度储，点样去揾，或者我哋揾个暑期工去做，然后储到笔钱去买嘢啊嘛。 咪仲有啊，我哋。嗰陣時候有經濟理論嘅樓、Michael Economics 咪有講一樣嘢嘅，就係叫 consumption behaviour、當中我哋係要有 opportunity cost 噶，我哋喺度 機會成本度選擇啊嘛。 即係究竟我哋點樣失調咧？ 係啦， 我買呢樣定買嗰樣咧？咁樣 我值唔值得咁辛苦去買呢樣嘢？買到之後，我哋會珍惜咯。 嗱、我嘅年代應該好啲咁多，因為我例如八十年代經濟起飛嘅時候咧，老豆啱啱有啲咁多錢嘅時候咧，就少諗呢個 substitution 嘅問題，要買對參加籃球隊嘅籃球鞋就買籃球鞋咯，好要跑田徑嘅有對有釘噶嘛， 係啊釘鞋啊， 如果唔係你點出席呢個校際嘅運動會啊大佬，咁我買對釘鞋咯， 以前 當係 extra 嘅，即係唔需要自己咁樣儲。但因為我的年代已經好少少，所以才是咁啫，係嘛？嗱 ，warm up 嘅，咁又整一對鞋出嚟咁樣，大佬。 咁你買對鞋都 全個鞋櫃都係我啲鞋，大佬。 阿土你都要問老豆㗎，而家個老豆係多錢到俾十萬蚊佢，居然係唔識使，即係話佢從來冇諗過私人十歲嘅行出街，佢想買一樣玩具。或者想買一樣嘢自己中意唔問老豆喺嗰度攞錢。 唔係，我覺得就咁樣。 喂，真係恐怖啊！其實 我以前即係睇一個 即係如果你真係理財好叻，即係想將嗰種即係理財哲學或者嗰種理財智慧咧，教授自己俾下一代嘅話，其實我覺得即係咁多年嚟，我睇一本書係比較即係重視呢個概念，就係、是、其實大家即係大家都 窮爸爸富爸爸， 窮爸爸就係講呢樣嘢。咁、佢就即係其實佢入邊即係一個有僆仔啦，其實就係一個佢自己本身親生老豆就係好呢個窮老豆嚟嘅。咁、但係佢自己咧又識到一個咧。即係好想識佢一個長輩係嘛？即係佢即係視為己出係嘛？嗰、那個好有錢，但係佢永遠唔俾錢佢嘅呢個人係，好 mean 嘅對佢係。咁但係咧就係、是、不斷咁樣樣 inspire 佢啊，鼓勵啊佢啊，或者其實係同佢玩嘅遊戲叫 cash flow 嘅遊戲嚇、一個現金流嘅遊戲。咁其實如果你話即係你上網買咧都買到嘅。咁但係我估啦，即係其實劉明偉亦都冇時間去教仔啦。啊、即係所以佢覺得即係俾錢佢 大樓冇錢嘅教仔， 係啦係大樓冇錢嘅教仔啦，咁樣再俾錢佢，咁然之後純粹係即係表下心意。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本身唔係一件好有心意嘅嘢，但係喺劉明偉嘅心裏面咧，原來咁有份量喎，其實係。咁但係我今日啦，亦都 唔係我都唔知佢舉呢個 example 係咩意 思。我睇完段新聞就覺得佢係困擾嘅，因為佢要日日走去數啲錢，對我嚟講真係困擾。 但係我今日睇咗篇文咧，就係、是、阿、馮熙剛係咪馮熙剛定馮熙乾我唔知 乾啦、啊，乾坤嘅 乾。咁佢又寫一篇文，我覺得幾好嘅寫得，即係去一張係啦，去幅圖俾大家睇下啦，就係、是、呢、這個叫名為心裏苦，但名為心。但名位不算吓、啊，即系呢个用咗咧，即系我哋民主党嘅阿边个啊嘅，即系呢个文体去写出嚟呢个咁样嘅即系标题。 斗好男系嘛？ 系啦，斗好男啦，即系呢个抗进语啦吓。咁、佢就话啦，喂，即系你谂下、哦，即系其实咧，你做呢、這、一个即系富二代啦，其实系一个叫做系原罪嚟噶。点解啊？喂，点解好多时候你嘅人生都系悲剧咯？成功人哋就话你靠苦干。失敗你就係敗家仔，乜嘢都唔做就係二世祖，識投胎咧就應該咧就做劉聯航或者做劉秀華，係啦做劉明偉，唔好啦咁樣樣。咁啊，我覺得呢個都幾發人心省啦，因為其實講真啦， 幫佢講説話喎。 嗱呢、這個就係啦，嗱我覺得其實確實，如果你話講點解劉明偉點即係呢幾日會俾人哋即係炒得咁熱啦，或者咁多人鬧佢啦，係咪？即係我相信劉明偉唔係一個好衰嘅人。啊、即係唔係話好似阿成龍啊，或者係即係即係或者係好似阿周融啊嗰啲咁樣嘅，即係人見人憎啊，梁振英咁撲街嘅人。即係我覺得佢係即係有佢一句講句啫。其實佢講呢啲，我諗可能都係真心話嚟嘅。即係如果古惑啊，其實講真都唔會講呢啲咁嘅説話。 求其作一個古仔，係 啦， 話個老豆 係啦， 俾一筆錢佢，例如係兩三萬。就叫佢咧開個股票户口， 啊、 就喺度炒下，咁啊考下佢呢個財技。 係， 咁咧就你起碼發人心省嘛。跟住咧就話幾多年裏邊咧又蝕過幾多啊？喺咩海嘯裏邊咧？如果你作啊呢個古仔嘅 story 啊嗱，咁我似唔似啊？ 嗯， 咁起碼，喂大佬，我都係有即係透過自己嘅努力、啊，透過自己嘅眼光，甚至乎分析。 係啊，你有嗰個成功感喺度啊嘛。 係啊，咁、如果真係作啊， 喂，我真人真事，我十二歲開始買股票。 啊、但你成個古仔就揭露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原來佢咧，即係如果佢將呢一樣嘢當為佢自己人生值得一提嘅成就嘅話咧， 好悲哀 啊！即係咁， 好悲哀。 而講到咁津津樂道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真 係悲哀 嗱，咁點解即係咁多人喂，即係係咁鬧佢咧，係咪？即係我覺得即係當然係因為即係好，我哋表面咁睇緊嘅，因為仇富啦。以前我哋唔會咁仇富嘅，點解？因為講真，我哋相信香港咧，仲有一個 equal opportunity， 即係如果大家有錢嘅話咧，大家有機會很努力嘅話咧，即係大家都可以做有錢嗰、那個。即係正如頭先阿馮熙乾咁講啦，即係喂，我投胎梗係做劉明偉啦，唔係做呢個劉聯雄啦。咁但係如果你今時今日，刘銮雄先出世嘅话，佢可唔可以去好似佢当日咁成功咧？我觉得未必、啊。 唔系，所以呢个系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埋发展咗个国家嘅差别嚟嘅。即系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好似我同我老豆嗰代人比较，咁、其实我老豆一定系叻嘅。因为佢挨嘅苦一定系叻过我噶嘛，即系谂下，例如我老豆，攞我老豆嘅 case 啦，我老豆唔系李嘉诚，都唔系刘銮雄，喂，佢连小学都未毕业，喂，大佬佢一个礼拜翻七日，起身就翻工， 日都做嘢， 放工就翻屋企瞓， 好似一個月得一日假，我都唔知點解嗰條勞工法例咁搞法嘅，我都唔係好明佢。可能佢諗住博攞 cash 算。 嗰世咁嘅嗰世。 唔係而我哋點解會咁多人去鬧劉明偉啦？劉明偉我都強調啦，其實佢未必係一個衰人。咁但係即係鬧佢嗰種情緒咧，其實反映咗呢啲後生仔嘅壓抑。 咪所以馮希乾咧個講法係啱。 嗯。 即係如果你做劉明偉嘅時候，其實你係不善美儀咯。 嗯。 即係佢最後尾個結論，你 call 出嚟嗰段，我覺得係完全係反映到佢現實。如果你俾佢再揀，佢死都唔做劉聯雄嘅仔啦。 計啦。 喂，你做到又話你靠老豆，做唔到就話你敗家仔。 嗯。 喂，咁即係我做乜都死嘅喎。係嘛？除非即係喺度坐食山崩嘅啫，咁你就鬧佢咩話？嗰個就係叫做不思進取咁。 嗯。 喂，同樣道理，就算你話李澤楷幾叻都好， 嗯、 阿柳呢個你可以評價一下啦。我後屘我最近有一次上 YouTube， 唔知啱啱撞到啲咩名人嘅故事啊，嗰啲咁樣咧，係、 嗯、 講李嘉誠啦。佢有一段講李澤楷，佢話其實當年佢喺嗰個衛視嗰個收購戰裏邊咧，其實佢係表現到功架出嚟、 嗯， 甚至乎喺即係數碼港嗱，當然呢啲嘢完全係對我哋香港人係冇利嘅，例如就係數碼港呢個地產 project 都係， 但係咧 爭取到翻嚟嘅叻啊， 但係起碼。啲人咧都會話佢有啲嘢做嘅，但係當陣時嘅世界，因為你老豆係李嘉誠嘛，關你喂，如果你唔係李嘉誠嘅仔，鬼有人睇你咩？邊個同你去 negotiate 嗰間 deal 啊，大哥咁樣，啲人係會咁講，即係所以其實我後屘我對比呢兩個故事咧，睇完馮希乾咁講，有啲道理，有啲道理， 所以咁咪你扎街会低调咯， 嗯， 做咁多嘢， 嗯， 即系嗱，如果讲个人嘅成功感嚟讲，咁你梗系做我老豆嗰辈啦， 嗯， 系咪？即系大家一穷二白。 但系你，如果你当你选择行阿刘联雄呢条路嘅时候，你唔知道你会唔会成功嘅时候咧，嗰个系 up to 你个人嘅选择。去到翻你个人嘅选择嘅时候，你就会成日都会做决定，你 take 唔 take risk 啊嘛？即系你人要发达嘅话，永远咧你就要敢于。去有個風險嘅承擔喺度噶嘛，其實係馬樓你知道啦，啲唔使講啦，係嘛？你風險為立係嘛？你一定要有噶啦， 日日都要啦， 係啦，即係其實你呢啲即係叫做係即係富貴險中求啊嘛！呢、這個世界 係嗱呢句就係我哋嘅即係歇後語啦，係嘛？我哋學你啲講就係你嘅風險同回報係成正比，係 啊，係啊，即 係上一代嘅風險同富貴咧。就可能唔成正比，因为个社会系发展紧，系比较容易成功。喺、今时今日咧，其实调翻转头，啲后生仔唔系唔想搏，系、失败嘅例子太多，所以就难啦。 用赌博嘅俗语讲咧，就系、买一大赢一大。 嗱、 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就 网友补充啦，Boy Tony 啊补充啦，啲人争刘明伟系因为咧政府揾呢啲人翻嚟攞民意，你俾呢啲二世祖咧，即系你俾呢啲离地二世祖代表作啊，咁啊佢帮政府制造民意，咁制造民意你制唔制造得到？咁其实你都要讲你个馅，你讲啲乜嘢嘅？ 就效果仲 系啦，即系你成日都话，即系你话洗脑嘅话，你估即系喂人脑系 empty 嘅咩？系咪？即系香港咁成熟嘅社会，你后好难系俾你做到呢啲。乜民意？冇錯，佢係靚仔，但係只係會即係我諗討好到少部分，即係呢啲。如果你 好少部分， 你隔住個電視或者你隔住張報紙，你唔會對佢有感覺㗎。即係你話，唉，點解嗰陣時港台亦都唔知做個節目啦？揾一個揾佢，一個揾唔知遊學生咁樣樣，俾你兩個揀，係咪咁近距離嘅時候，你梗係覺得佢靚仔係嘛？你做咗男朋友嘅時候，你梗係會揀佢。但係佢一出嚟講嘢嘅時候，無論幾靚仔都好，喂。冇用㗎呢啲係咁同埋 唔係我認同呢位網友少少嘅觀點嘅、政府不斷揾呢啲嘅富二代呢、去入去呢啲咁嘅諮詢委員會啊等等嘅嘢呢其實係幫到忙嘅、即係對政府推行無論係青年政策或者係要推動一啲嘅社會政策都好呢其實係做唔到任何嘢嘅、因為呢啲人肯定係人都會講你又含住金鎖匙出世，你又冇受過苦，你又冇咩經咩掙扎，亦都咩冇努力嘅時候，你講你個故事俾我聽， 唔係你講咗呢個故事之後，我就更加唔中意，因為你嘅人生閲歷就係咁樣。 原理上咧，如果你話富二代嚟講，嗱真係要講一個成功例子，你哋會數到邊個？即係自己可以創一番事業嘅喎。即系无论任何人啦、即系你会揾到边个？ 冇揾 你揾唔到啦， 揾唔到啊！ 你只要揾到更加衰嘅，即系譬如好似连战个仔啊，即系连胜文啊嗰啲咁嘅垃圾。 唔系，所以一百毛OK 咧， 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睇返啊一百毛嗰个老细叫咩名话 林日希。 林日希啦。 嗰、那个 case 呢佢系几励志下嘅。大学都读唔到啊，好似读 Ivy 嗰啲啦。 Ivy 啊嗰啲咁样跟住就去商台做招手集员啦，凭自己嘅一己嘅创意。所以佢咁多人捧佢场呢、其实我哋嗰阵时候我记得九十年代嗰阵时候呢我呢度有个讲法嘅。你选队嘅 candidate 系要成为选民心目中嘅 role model， 即系话你嘅挣扎、你嘅理想，系建基于你嘅成长嘅经历同背景。我记得嗰阵时候咧，我同阿细良、阿马岳去嚟研究咧，即系嚟个港岛区嘅选民，其实佢好中意李柱铭呢个故事。 嗯，咁梗系啦， 好中意李柱铭呢个故事。 做咗大律师， 嗱，第一。佢系已经未做立法会员之前，已经系御用大律师，即系所而家所谓嘅资深大作。 系啦 ，OK， 香港大学毕业，虽然佢香港大学咧就光头嘅嘅成绩，但系就走去教书，跟住走咗去 读law， 英国读law，死悭死抵，因为老豆都唔系太有钱嘅人，系嘛。老豆又走难落嚟，因为系国民党嘅将军， 军官系坐高级噶。 同周恩来曾经有交手，经常揾佢，搞到佢成日要搬屋，要避周恩来咁样。咁跟住佢英文好好，就原来日日就对住 BBC 学人哋讲英文咁样。哇，佢呢啲直情系鬼佬英文嚟噶嘛，即系唔单止 action， 所以用字都系，因为用字先系最重要啊嘛，大佬。我哋好多时用咗我啲广东话就翻过嚟啊嘛，大佬。 诶，如果咁样讲啊，李柱铭咧都算系一个官二代，即系或者军二代啦。 但系佢有一样嘢就系，因为佢老豆已经没落咗， 落难咗啦。 佢老豆唔肯留喺老共嘅身边，亦都唔去台湾，就宁愿避世嚟咗香港做一个中学教师，籍籍无闻。系嘛？你虽然喺法国话唔知咩药剂师嘅博士都好，所以李柱铭当年喺所有香港人心目中，尤其是香港岛嘅选民咧，佢呢个咪就系中产阶级嘅 model 咯。 嗯， 我哋嗰阵时候分析过呢个现象噶。嗱、同样道理，你就算许冠杰都系，许冠杰嘅成功喺70年代，甚至乎去到80，即系令人到今日都仲听紧个演唱会，阿伦都要拍住佢嘅。喂，佢咪一样系呢个 role model？ 唔系讲紧个歌艺咁简单啊。当然佢唔系好差啦。 佢哋钻石山木屋区长大。 喂，钻石山木屋区搬上去苏屋村，入到香港大学，草个鬼婆够劲啦啩，大佬。 唱广东话歌， 由唱英文歌起家先。 全唱歌 ，OK， 我覺得佢唱嗱，我聽嗱，我嘅歌藝麻麻地，我都唔係好識音樂，但我覺得佢唱英文歌好過講粗話添。 佢搞樂隊噶嘛？ 嗱，由打 band 仔開始， 係 band 仔啊， 跟住你成個廣東話嘅熱潮又佢一手大起，喂，跟住佢係捉到香港人，起碼七十年代嘅人心，佢啲歌曲咩濟水歌啊，咩打著英雄傳啊， 有份作嘅佢， 係嘛？跟住喂，有才華喎，佢識作詞嘅喎。嗰陣時候我哋成日都講嘛，因為佢香港大學心理系畢業嘛，所以佢捉到香港人嘅市場心理啊嘛。喂，佢呢兩個 model 其實就話俾人香港人聽，點解佢兩個咁受歡迎，歷久不衰。雖然阿 Sam 梗係渣啲啦， 但係呢條 formula 而家 work 唔 work 咧？嗱，呢 唔 work 係咪就係咯？ 冇啦，而家 即係當你呢條 formula 唔 work 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即係最挑起而家後生仔嗰種火嘅説話。就係呢啲咧，上一代嘅老屎忽咧，成日攞佢自己上一代的經驗、成功經驗，然之後硬生生套喺而家嘅僆仔嗰度。 好簡單啫嘛。 啊， 許冠傑嘅仔都唔細啦， 都唔會成功， 都幾大喎。 係， 即係雖然佢一定係三餐 唔休。我覺得啊，邊個啊，曹仁超啦，佢講句説話咧，我係非常之深刻嘅，就係話，上一代嘅人，佢就叫做是即是透支晒几代人的即是福祉，然之后呢就对啲后生仔指指点点咁样样。 咁曹仁超即係金石良言 喎。佢临死之前呢，我觉得佢讲呢个说话係最有道理嘅。即係佢即係呢个你咪就係、是、你话系咪世代之争系咪，即係你唔好讲其他即係客观条件，但係讲真你种情绪上面嗰种反弹呢，点解话而家啲僆仔话会有港独情绪啊，话即系其实讲真，因为其实讲真啦，你好多嘢同即系而家上一代人讲冇反应，乜都冇反应，但系偏偏讲港独你会嬲、啊，咁我咪好有成功感咯，系嘛？即系我觉得辣着你啊嘛， 反叛， 即系喂，你会痛、啊， 係嘛？即係所謂成因也者，就喺呢一度啦。咁啊，講到呢度啦，咁我哋要轉落第一個話題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啦。 好啊。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